四，生词。开始，把，嘴，张，依旧，嗓子，表，发烧，打针，住院，受，伤，情况，重，传真，文件，锁，灯，锻炼，眼睛，手术，出院，专名，第三医院。